案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美国市贝壳粉的北京总代王磊。王磊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那么随着高度环保化的今天啊，人们对于室内环境的要求呢是越来越高。比如说墙上的这个涂料哈，最初想从大白开始，然后后边的有乳胶漆、壁纸、硅藻泥，到现在的珍珠粉啊，还有什么贝壳粉。粉的出现确实是颠覆了很多人对于墙上涂料的一些印象。那么具体到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贝壳粉，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一会儿呢我们跟大家做具体的交流啊。那么如果大家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做一些交流。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咱们呢可以提一些问题跟我们的嘉宾，咱们互相的交流啊。另外我们楼市好声音还有一个大礼给大家，那如果您房地产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哈，您的可以把您的电话号码和姓名发到我们的公众号上，然后呢写一个法律咨询，这样呢我们会派有关的律师朋友呢给您做具体的来回答。尤其是想寻求一些法律帮助的朋友，因为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有这方面问题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如果您找一些律师朋友的话呢，可能费用还是相当高的，我们这个是完全公益免费的，所以呢像这样的机会呢大家不要错过啊。有关于房地产方面的法律问题，您就啊告诉我们，写上电话号码和姓名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来报名，我们的律师朋友会给您进行解答。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跟大家交流的就是这个贝壳粉哈。那首先呢我想问一下王磊，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这个墙上的涂料呢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吧，比如最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大白 、对对对， 这个大白的话呢有的时候真的可能表面看起来呢还挺白的，但是呢你这个身上有时候不小心一蹭哈，全都是白。另外呢可能它里面还有一些环保问题， 对对对， 嗯，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这个大白呢，确实不是什么太好的一个选择了。当然，现在时代发展了，现在它基本也就被淘汰了。那么，大白完了以后是什么？ 大白完了以后呢，就会，因为大白嘛，俗称就是腻子，腻子，然后再往后呢，就是，墙壁。 来，离近一点 啊！你好呀， 嗯， 啊，再往后就是那个。墙壁膏 啊，墙壁膏、 就是、啊，对对对，在农村比较盛行的墙壁膏， 嗯， 然后再往后发展呢，就是乳胶漆啊， 嗯， 壁纸，一直到现在的那个硅藻泥， 嗯， 也一直到我们现在的贝壳粉， 贝壳粉哈、等等的这个发展过程呢，真的有几十年呢，嗯，但是其实说到这个贝壳粉呢，好像在南方那边用的比北方要早，是吗？ 对对对，在南方2007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在广东贵州那面，做的也是比较多，因为它空气比较潮湿，贝壳粉有一个主要的功能就是呼吸调湿这么一个功能。 所以就是先在南方那边流行开来， 对对， 然后现在呢慢慢的走向了北方，是吧？ 对对 对, 对, 对、 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就问了啊，说这个贝壳粉呢作为啊这个环保必材 材现在呢在建材行业呢也是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很多终端的客户呢还不太知道这个所谓的贝壳粉是什么，大家可能都以为它是护肤品吧，说您能给我们讲一讲贝壳粉到底是什么吗？ 好的，因为贝壳啊大家都是知道，就是生活在那个水边软体动物的外壳，有那个软体动物一种特殊的腺细胞的分泌物所形成的那个身体的，就是身体柔软部分保护的钙化物嘛，它本身呢具有那个多孔双螺旋的结构，在那个日本啊冲绳岛大衣卫村之前进行那个长寿科学解密时发现，当地的那个传统的住宅呢大量采用石头和海洋碎贝壳作为原料构筑而成，然后呢对，然后从而呢就是发现海洋贝壳的微生态的那个秘密，把海洋贝壳涂到建筑内墙那个墙面上，是吧，然后不仅能够呢起到吸附分解有害气体保持空气湿度灭菌抑菌等多种功能，而且呢还能在居室内呢形成一个有益健康的微环境。贝壳粉在沿海地区就一直作为那个涂料， 所以呢它这个被大家所利用了，是吧？ 对。 那我听您刚才说这些呢我就意识到啊它是一个海洋的东西， 对， 是吧，而且呢比如说像我们吃的一些蛤蜊啊甚至什么生蚝啊等等的，它都不是有那个壳吗？ 对， 实际上这个贝壳粉呢就是把这些壳呢给它研磨了啊，研成粉，然后经过特殊的工艺呢最后给它制作成能够上墙的这种涂料，是这意思吧？ 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呢世界范围内呢就逐渐有科研机构呢针对贝壳粉呢也是进行那个产品的研发，贝壳粉的那孔径呢从微米到纳米也是不等的， 所以这个贝壳粉呢我觉得有点废物利用的意思是在里边哈。 对， 你像咱们吃海鲜的时候里边的肉吃了然后这壳呢就扔了，但是这个贝壳粉呢就是把这个壳咱们又重新再利用了， 对， 这也是一个环保上的一个飞跃哈。另外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贝壳粉呢不仅它本身是环保的啊，它不会带来呢任何的有毒的啊有害的一些物质在里边，同时刚才你还说了它还可以净化屋里的环境啊，这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它能够净化屋里的这个环境的呢？ 贝壳粉，对，它有一个是就是那个净化空气分解甲醛的这么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它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原理来进行的呢？ 对，因为贝壳呢属于是那个就是那个 贝壳是什么，它是多孔隙的， 对，它是多孔双螺旋的一种结构。 对， 它的那个特殊的腔体呢，形成的，这种结构呢，因为它比那个，室内的甲醛呀、甲苯啊、VOC 啊，它那个要大一些，它会把那个甲醛啊给吸附进去，然后通过光合作用呢，会。然后释放出来 它就能够有效的把那有害的气体呢给它吸附完了以后呢又给它化解掉哈，那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那应该说像这样的一些产品环保产品的话呢如果打入市场肯定会特别的受欢迎啊。 对， 那这个工艺是咱们国家发明的吗？ 这个工艺呢是最早是英国日本那些公司然后居住在那个海边他们之前最早的时候呢是用那个贝壳给打碎打碎了之后呢然后经过涂刷上墙，因为他那个村里面人也是比较长寿嘛，因为 这挺有意思的啊先把它这个打碎然后研磨成粉做有特殊的工艺哈让它上墙不仅呢能够环保，同时还可以使这个屋里的环境更加的环保，它可以吸附一些有害的物质哈。 对， 那有人说了，你说它这是海里的东西啊能有那么多的贝壳吗？ 海洋因为海洋贝壳呢它是一个取之不尽啊 用之不竭 用之不竭的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呢就是说呢还是非常多的那我们知道这个贝壳粉啊，如果假如说咱们就想象啊比如我吃完了那个海鲜 啊，我吃完里头肉了，然后呢把这个海鲜的这个壳的这个皮哈，我自己给它打碎了，甚至拿一个什么东西给它研磨成粉啊，然后加上适当的一些水啊怎么样，给它弄成浆糊，然后我涂到墙上不就得了吗？能达到一定的效果吗？嗯， 这也是 你觉得？不会吧，它里边是不是有些特殊的工艺啊？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哈。 嗯 嗯，所以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这个贝壳粉，王磊有点紧张，我发现你有点紧张，就你脑子整个僵化了啊。嗯，其实我个人认为呢，这个贝壳粉并不是像想象的那么的简单的，它肯定是有很多的工艺在里边哈，而且呢这个工艺呢是从国外传进来的。 对对对， 嗯，那么现在呢你们就在做这个贝壳粉的一个推广是吧？ 对 对, 对， 那从推广的意义上来讲，你也可以说一说，因为咱们不是广告，我们没有说品牌，我们只是说这么一类产品，对不对？如果让你去向大家介绍这个贝壳粉，你把一切都甩开，你怎么来带给大家介绍这个贝壳粉？不要找这个资料了，自己脑子里有。嗯， 因为那个 你给我介绍把我说服了。 好好好，嗯，贝壳粉的因为的功能嘛，是小贝壳大产业，也这也是我们那个业内人士啊常说的这么一句话。 嗯， 从古到今呢，贝壳粉就深受人们的喜爱。 嗯， 而现在我们就是将它进那个技术呢，做成室内涂料，主要因为它那个自身的结构呢和成分价值。下面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贝壳粉的那个功能吧。 嗯嗯 嗯。首先它是第一点呢，能吸那个净化空气，分解甲醛，因为贝壳呢本身是多孔双螺旋的结构，它特殊的腔体结构呢，再加上它原来含有的那个甲壳素，是其他壁材呢不所具备的。甲壳素呢是地球上呢存积量非常丰富的一种自然资源，也是自然界中迄今为止呢被发现唯一带正电荷的动物纤维素。 嗯， 由于它的分子结构呢带有 不饱和的阳离子集团，因而对带负电荷的各类有害物质能起到一个特别强大的吸附这么一个作用。因此能够就是有效的吸附空气中游离的甲醛呀、苯类啦，包括氨气呀、氡、TVOC 等有害气体的分子。当然啊，只有那个吸附啊还是远远不够的哈，如果不能够有效的分解出那个有害的气体，结果还是不是太乐观。贝壳粉中萃取出来的那个高分子天然材料甲壳素，这种甲壳素呢也是含有丰富的氨基，氨基经过复杂的工序之后会呈现出很大的强大的作用。能够分解有机类啊，像有害的那个气体。工作原理呢就是贝壳粉空穴结构中的那个碳酸钙水溶液遇到甲醛呀，经过光催化了这么一个作用，释放出来二氧化碳和水蒸气，就是给转化了，转化了这么一下， 这是一个作用。 对对对， 但是可能有些朋友说了，这个贝壳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比如我买这个贝壳粉的时候，我买的是粉吗？然后呢怎么来勾兑呀？ 贝壳粉，买回来的我们都是干粉状， 干粉状 都是干粉状的，直接兑水， 直接兑水， 对，1:1.8的水直接上墙， 1:1.8的水就可以直接上墙了。那就是说我自己来这个兑，就完全可以达到了，是吗？ 对对对，您自己兑呢，就完全可以达到的。它因为贝壳粉呢本身就是那个碳酸钙，本身也是具有粘性，它和腻子。同样腻子粉呢同样是就是碱性的那个物质吧，能够很好的结合，也是完全可以涂它上墙。贝壳粉呢多孔双螺旋结构具有链接的作用，本身的多孔结构呢也有一定的那个结合的作用啊，即使 所以它有粘度， 不添加任何的那个材质也是具备一定的粘着力。所以说目前海边很多房子也就是直接用贝壳啊碾碎成粉直接也是上墙，只不过说当时的技术呢不行，不够细腻啊均匀，颜色也是 不是说像现在特别纯， 嗯， 所以现在的研磨技术就已经非常高了， 嗯， 就可以吸到很小很小的这么一个力度， 嗯。所以刚才您把这个贝壳粉它的这个特点啊说得很清楚了哈，那实际上贝壳粉呢，可能有些朋友说它能够有那么多吗？实际上啊，这个咱们全世界的贝类呢有120,000种之多哈，什么河川呐、溪流啊、湖泊啊、海洋里面到处都有这个贝类的踪迹哈，所以它是自然界生物当中仅次于昆虫的第二大族类。您想想，它肯定的是这个非常多啊， 对， 非常多， 对，它是非常多的， 嗯，它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数据了，可以说是， 而且还包括，说每年养殖啊，海鲜类的产品也是不计其数， 嗯， 对，然而它也是承载着，就是，贝壳好多，也是无处安放啊， 嗯， 每年都会有很多海洋贝壳呢，就随着堆砌啊，也是影响沿海人民，哎，这么一个生活，就是会有网上有很多报道， 嗯， 对，第二呢。它也是产量也是特别惊人，养殖大户的产量也是特别惊人。 嗯， 对，他们会把那个贝壳呢，堆砌在滩涂上，也是让国家那个海洋局呢、渔业呢，包括那个环保局也是很头疼。 嗯， 对，其实国内呀，废弃的贝壳利用项目已经提出很久了。 嗯， 只是因为技术呢达不到，就是达不到那种效果，还没有太特别大的进展。 嗯， 要不就是因为成本太高而没有用于现实生活中。所以说，贝壳真的很多， 嗯， 对，只是咱们内地人不是说特别了解，嗯， 就还是不太会利用， 对对对对。 现在呢，由国外传过来这个理念，也可以说让我们很多人呢，脑洞大开哈，就可以说是废物利用，把那些这个贝壳咱们利用起来。其实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前些时候哈，有一些农民在过去几年还经常，比如说在收完这个粮食以后，他那个秸秆儿，他都要去给它烧掉。你说烧掉的话呢，对于这个环保啊，它的这个影响真的是非常大，因为它这个烟气非常大嘛。 对对。 所以呢，现在呢就研究出了呢，就把这个秸秆儿可以造纸。 嗯 啊，可以造纸，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处理呢，然后作为这个肥料，啊，然后以至于第二年的这个粮食的生产呢，它能帮上忙啊。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解决了农民的很多问题。我记得那时候农民呢，就经常会说啊，我这个秸秆如果不烧的话，我能怎么办呢？是吧？他们也是非常麻烦的事儿。就你给他解决了问题了，同时呢，这个环保问题也就解决了， 嗯， 是吧？另外呢，像这个。贝壳粉也是一样的，这个吃完了海鲜里面的肉以后啊，这个贝壳就大面积全都扔掉了，你说对于这个环境也是一个污染，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所以呢现在用这个贝壳，咱们用特殊的工艺给它做成粉，然后上墙，既环保，同时呢 又美观， 又美观，而且它还能够吸附呢空气当中不好的一些物质。 对对对， 你看何乐而不为呀，啊，真是几全其美的事儿啊。 是是是。 但是话又说回来，我再问那个问题啊，就是说很多人说了，哎，这个是不错的一个工艺，但我把这个贝壳我自己给它啊，用这个什么打碎机啊等等弄成粉，然后呢加点水，我自己给它上墙，行吗？这个是不行的。实际上呢，这个贝壳粉呢，它是由天然优质的贝壳呢，经过多重的清洗，还有多段控的这种烧制啊，精细的研磨，比如什么除腥啊、晒干呐，啊，等等，高达26道工序加工而成的。所以它这个粉出来以后啊，王磊是不是特别的细腻，是吧？特别的细腻，而且呢，它的颜色是不是也并不是一种颜色？ 贝壳粉的，因为颜色呢也是，也是很多。 嗯，大概是什么样的颜色？ 它是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颜料这块吧。 嗯嗯， 它颜料呢选用的是天然无机的这么一个颜料。就是矿物质颜料嘛，也是。属于无机性质的那个有色颜料。它的主要来源呢也是有两类。一类呢是用天然的矿石经过选矿、粉碎、研磨、分级精制而成。主要用于绘画啊、工艺品啊，包括仿古啊、文物修复。像无机颜料的另一个来源呢，是有那个天然的矿产品啊，经过一系列的那个化学处理加工而制成的一种那个化学化工的，就是合成的颜料。相对于那个无机颜料，有机颜料呢色泽比较鲜艳，但是它的结构呢不是说特别的稳定，就是容易被氧化，墙面一般3到5年呢就会产生色差， 无机的颜料呢，就是颜色没有这么鲜艳，但是它的结构相比来说很稳定。贝壳粉中用的呢就是这种无机的颜料。 你意思是说这个贝壳粉它是属于无机的颜料是吗？ 对对对。 那怎么贝壳粉还分无机和有机呢？这个贝壳粉它是属于无机的颜料是吗？ 贝壳粉本身是不带有颜色的。 不带有颜色的。 对，它的是呈现一种就是哑光。 哑光的。 对， 哑光的那个颜色。 就是灰白色。 灰白色。 灰白色这么一种料。 哦、 也是通过一些添加就是无机的颜料经过调色调出来的。 那现在贝壳粉大概有多少种颜色？ 目前在案呢有四十多种 ，那应该说不少了 啊！ 四十多种应该不少了。 相比乳胶漆来说，它的颜色 可能会少一些， 少的太多了。 那实际上相比这个硅藻泥来讲，其实差不多吧。硅藻泥现在也能够调制出各种颜色。 对对对对对，硅藻泥呢，因为跟贝壳粉的施工的工艺呢，包括做出来的效果呢，几乎就是一样的， 几乎一样， 只不过在选材上跟它是有区别。它是硅藻土，我们是贝壳粉，纯天然贝壳。 大点声，王磊说话大点声，太小了。 我们是纯天然的贝壳。 对对对，纯天然的贝壳。那就是现在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可能觉得其中一个局限性，就它的颜色并不是特别的丰富。 对， 是吧？ 对，它的颜色。 但是在目前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能够弄得更加的丰富多彩一些吗？ 这个我相信后续肯定会的。 后续肯定会的哈。那如果要是做的话，会不会里边会添加一些颜料啊，使得它这个颜色五颜六色？ 就是添加了无机颜料。 但是这个无机颜料对于这个它的环保系数会有影响吗？ 不会有影响的。无机颜料对环保，刚才我也提到了，它那个无机颜料也是精选的那种矿物质，它不会说对贝壳粉本身就是产生污染。 好的，那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真的是特别的感兴趣啊。但是有一点呢，人家还让你特别的着重再说一下，就是贝壳粉到底它的这个强大的功能在哪儿？来，你来把这方面的给大家来做一个梳理吧，好不好？ 好的，好的。另外，刚才我说到了贝壳粉呢，有一种功能，它是净化空气，分解甲醛，是吧？另外，它还有一种功能呢，就是另外一项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呼吸调湿这么一种功能，因为贝壳粉呢，具有了那个良好水呼吸的功能，在室内湿度就是比较高的情况下，就像南方可以吸收水分呢，使墙面不会结露。在干燥的那个情况下呢，可以释放墙内储存的水分。在冬天，就像我国北方采暖会使用一些个火炉啊，包括生的暖气。室内的空气呢，就是被加热的时候导致室内的湿度有所降低。在这种环境中居住人比较容易患呼吸道的那个疾病，就包括口干啦、唇裂啦、流鼻血等现象，导致那个疾病的发生嘛。而且还会导致木材水分的散失，引起家具啊或者木地板变形，就是开裂。另外还有就文物的损坏，是。 所以呢，我跟你总结一下，刚才你在说的时候，我也是在搜了一下这个，关于贝壳粉它的一些功能哈。其实它的功能真的可以说是小贝壳大产业哈。看到这些功能啊，我想很多人都会对它呢感生发生兴趣。比如说，一它是可以净化空气的，分解甲醛的。另外呢，它可以呼吸调湿啊，这点也非常的重要。另外，它就有抗菌和抑菌的作用，还有就是消除异味，另外就是特别好打理，而且呢不产生静电。另外呢，说它还防止光污染啊。这个防止光污染，您得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 因为涂刷那个贝壳粉涂料的墙面啊，呈现的是 哑光的 状，反射出来光线呢也是自然柔和，它不刺眼睛，不容易产生视觉的疲劳，也是大大的降低了就家里有孩子那近视率嘛。对，贝壳粉相比于乳胶漆的颜色来说呢，没有那么艳丽嘛， 对，更加柔和， 对对对， 所以呈现出来的就是那种哑光的效果哈。 对对。 另外说它还有防火阻燃这样的效果。 贝壳粉涂料呢，就是经过高温煅烧，上面我也提到，就是已经将那个粉内所含有的氨基酸呢和多糖物质排出，在发生火灾的时候， 大部分啊，就是也是死于就是浓烟， 嗯， 啊，包括窒息嘛，因为烟气吸到肺部里面，会达到那个几百度， 嗯， 会被烫伤，导致窒息死亡， 嗯， 但是说贝壳粉的墙壁呢不会燃烧， 嗯， 更不会产生有毒有害的这么一个气体， 嗯， 如同加了一层防火板。它的那个耐高温的度数啊，可以达到1400度， 哦， 也是只有熔点没有燃点，更加安全， 就更加安全了。 对， 对， 对。 另外，从装饰性来讲呢，它确实呢也有它独到的这种东西，是吧？ 对对对。 嗯，据说它能够 DIY 设计一些图案啊， 也 十分的方便。 这也是我们比较， 一个特点。 对对对， 啊，比较推崇 的最大一个特点。 嗯嗯，他就是说，自己可以拿这个贝壳粉呢来涂一幅画哈，创作一幅画都是可以的。 可以的，可以的， 啊，因为它现在有40多种颜色嘛。 对，目前我们说，常见施工啊，就是阴刻、阳刻， 嗯， 包括一些手工肌理啊、系列啊，包括树皮、陶艺、浮雕、泥丝。等等 啊，都能够做出这样的效果来。 对对 对， 对， 对 啊，它不是说平平的给它涂上哈， 对对对， 它可以做出来像这个浮雕的感觉哈，有陶艺的感觉，甚至包括呢像树皮一样的那样的感觉， 对对对， 它是都能够做出这样的一种效果的。 对对对， 啊，真的是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哈，非常的美观，而且呢极有想象力啊，是用你能够想到的它都能够表现出来，啊， 新颖而且比较多元化， 哎，对对对。另外还有一点，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在问哈，说这个贝壳粉呢，刚才您提到啊，它通过加工完了以后在墙上涂抹的时候，它自然贴合力非常强，但是它里面是没有胶的，所以这点真的是非常好。 对对对， 它是利用什么来产生这种粘性的，来你自己来说一说啊。 因为贝壳粉的原料呢， 嗯， 它95%都是碳酸钙， 碳酸钙，啊， 本身呢它也是就是具有粘性的嘛， 嗯， 它和腻子啊同样也是碱性的物质，能够有效啊良好的粘合， 嗯， 完全可以就是涂刷上墙， 嗯， 贝壳粉呢，它的腔体是多孔双螺旋结构， 嗯， 具有链接的作用， 嗯， 其本身呢就是多孔双螺旋结构呢也是有一定的那个粘着力， 就它本身就有粘性。 对对对， 啊， 所以 这个真的是一大优势， 所以以前海边的房子呢不是很多就是直接用贝壳直接碾匀碾成粉， 嗯， 就是直接上墙的，只不过说当时的技术呢也是不行了，不够细腻。 嗯，那么如何正确的挑选这个优质的贝壳粉呢？因为现在市面上啊各种的品牌的贝壳粉呢真的是非常多啊，所以呢我们怎么来正确的挑选，你给大家提个醒。 对，如今呢也是说随着咱们健康理念呢不断的深入人心， 嗯， 越来越多家庭呢也是选择了贝壳粉， 嗯， 但同时呢也是伴随着市场呢越来越多的商家涌入， 嗯， 市场上的产品呢也是良莠不齐， 嗯， 就是那么该如何咱们选一下比较优质的贝壳粉呢， 嗯， 就是我给大家建议就是一看 看，嗯， 真正的贝壳粉的涂料以天然纯净的贝壳也是为原料嘛， 嗯， 海洋贝壳嘛， 嗯， 采用的就是特殊的工艺啊加工，一般呈现的是灰白色， 嗯， 施工后呢贝壳粉呢色彩柔和分布啊均匀， 嗯， 也是具有泥面的这么一个效果。 哎，这是一看啊， 嗯嗯， 这个二呢要摸一下， 摸一下 啊， 对对对， 摸是什么感觉？ 就是真正的贝壳粉呢，不添加任何的化学胶粘剂， 嗯， 所以能够也是极大的程度呢保持贝壳粉的可塑性。 嗯， 摸起来呢手感也是非常的细腻，有一种松木的那么一种感觉。 哦，第三说要擦一下，怎么去擦一下？擦完了以后它会变吗？会变色吗？会泥化吗？ 它不会，它不会，手感呢，也是就是手一擦的话，因为我们施工完成了之后，我们施工人员呢会将表面的浮灰处理好 啊。 此时就是咱们用手。 好的，咱们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暂且先聊到这儿啊。那么下半段的时候我们再接着交流。嗯，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啊！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天空阴沉，升温乏力，最高气温在冰点上下，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下午呢，山区有弱降雪，城区降雪就要等到夜间了。预计呢，今夜有一次全市性的降雪天气，京城呢有望迎来今冬的初雪。降雪呢会导致路面湿滑，并可能呢造成道路结冰，对于明天早高峰影响较大，请注意防范，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呢是今天下午阴，山区有小雪，偏东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零度，最小相对湿度40%。那今天夜间阴有小雪，偏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一起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压底部偏东风的影响，比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焦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再次收听我们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呢来介绍一个高度环保化的一个墙上的涂料，这就是贝壳粉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到的嘉宾是美国式贝壳粉的北京总代王磊。王磊你好。 嗯， 好的。那刚才呢，这个王磊呢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什么是贝壳粉啊，贝壳粉的一些功能，它目前的这个所处的一些状况，以及它的特点优势，当然也有它的一个局限性，也提到了哈。嗯，对于目前这个贝壳粉呢，真的大家了解太少了啊，太少。如果像刚才你介绍的这天这么好的东西，我想很多人都会感兴趣。你像我都感兴趣了。如果我家装修的时候，我可能都在考虑这个贝壳粉，因为它首先是非常环保的，它是废物利用。你像很多人，比如说吃了这个海鲜以后，那个壳扔的到处都是，都成垃圾了啊，成了一个地球的负担。那我现在把这个东西呢，给它好好利用起来啊，而且为人类造福，是一个多么好的事情啊！ 对，当初我们建厂的时候呢，也是国家鼓励啊，政府扶持，这么一个项目。 你看多好的一个事情哈。当然了，在南方那边呢，可能流行的更早一些， 对对， 最早是从国外流进来的， 对 啊，美国呀、日本他们用的比较多， 英国和日本， 英国和日本啊，然后后来呢就流传到中国来了。 对对， 那么最早呢是在南方那边用的比较多一些， 对对对， 因为南方呢可能海鲜也比较多， 对， 是吧？另外呢可能它的这个气候条件呢也比较潮湿啊，因为它这个有一个吸湿的功能，潮湿的功能，所以呢可能用的就比较多一些了。那现在呢也从南方流传到北京来， 对， 现在它的这个品牌也特别多，是吧？ 品牌现在 也是很多很多。 所以大家在挑选这个贝壳粉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啊，因为刚才怎么来挑选呢，我们还说的不是特别全面，一会儿我们再把这方面的情况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好吧。咱们先回答一个问题啊，来，这个菲菲的爸爸说了，说这个贝壳资源啊真的是非常丰富，但是除了海产品加工厂，那么大部分的都进了餐厅和家庭了，那最后都零零散散的进了垃圾场了。我特想知道，那么市场上的这个贝壳粉都是来自于垃圾场吗？ 不会不会 啊， 大部分的贝壳，因为咱们地球的表面呢90%，以上啊都是海洋。对，它所以说海洋的那个贝壳资源呢也是特别的特别的丰富，包括很多养殖大户啊， 特别多。 对对对，也是特别特别特别多的 啊。所以呢，可能有些都是一些回收的。 对对 啊，这吃完以后回收的，大家呢其实不用担心哈，即便是比如说大家吃完以后那个壳扔掉了，它成垃圾了，然后呢从垃圾再收回，但是呢再整 变废为宝， 但一个是变废为宝，另外在整个的加工过程当中啊，它会有很多的工序的。那这样，王磊把我们这个整个的加工的过程当中，它怎么来加工的，其实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大家可能心里就踏实一些，否则的话说，哟，你看我用的是那个垃圾给你做成的这个贝壳粉，会不会有再度的污染呢？你说一下它到底怎么做的啊？ 因为贝壳粉呢，也是经过天然优质的贝壳多重清洗， 对，首先是 对，经过多段的控温的煅烧啊， 对， 研磨、除腥。包括晾晒等高达26道工序啊，研制而成， 加工而成的， 对对对，贝壳粉呢，因为它也是比较细腻，能细到1200目，成那个白色粉末状，没有说特殊的气体，可以用作食品、药品，包括化妆品呀、畜禽饲料，之前也是应用在食品药品上，也是居多，包括女性佩戴的首饰， 都可以用的、啊、 对对对 啊，你想都能达到这个食品级的哈、啊、你说它能有什么污染吗？ 对 啊，所以您远远可以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的。好的，那这样啊，一会儿呢我们就贝壳粉的问题呢来回答大家的问题。那首先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区快讯，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下面呢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啊。首先呢咱们来看一下，说全屋定制家居之后呢，整装是家居下一个风口。那全屋定制家居一定是这个行业最火爆的一个词汇了，比如说定制卫浴、定制床垫等等，好像呢如果不和定制二字挂钩就落伍了似的，就算在家具业也是无定制不家具啊。众多的成品家具企业争先恐后的汇入了定制家居的一个大潮，其势不可挡啊。但是目前呢定制家居行业的8家上市公司，有6家是今年上市的，更是把风口啊这种论调呢推向了一个高潮。环保整治不断升级，木门品牌要走向绿色之路。那么环保整治不断升级，绿色环保低碳生活已经成为了我们啊共同的一个愿景。那么眼下的木门企业之中，已经有一些品牌开始向着绿色生产之路进发。随着环保力度的不断加严，那木门企业再不跟上时代的大趋势，就会被市场淘汰出局了。好，我们再来看，说不良尺寸变装修，当心家具闹心。很多的听众啊都有这样的感触，自己呢费尽心思精挑细选的家具，搬回家才发现尺寸并不合适，和整体的家居风格也不太搭调，或者自己在商场看中的家具却因为和自家的尺寸不符合而无奈放弃。其实呢，出现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消费者只注重了家具的本身的尺寸，而忽略了他们的尺寸搭配。好，我们再接着看，说买家具呢先违约，商家呢不得随意扣定金。近日呢，消费者李先生投诉说哈，说在一家家具经销店支付了500元定金，订购了一台总价800元的一个梳妆台。由于呢他个人的原因不想买了，要求呢经销商 还他部分的定金，但是呢遭到了拒绝，请求工商部门的帮助协调解决。经工商人员耐心的依法调解，那李先生与家具店的店主达成和解的协议，那商家收取的500元当中有160元作为了定金不予退还，那其余的340元退还了消费者，双方对此调解呢也是表示比较满意的。不过在这里我提醒大家，他这个定金是一定的定啊，不是预定的定，那么按来说这个定金真的是非常难退的，所以呢经过调解，好在商家还是退了消费者340元啊，所以以后大家在交这个定金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啊。好，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说家居用品的网购便利之下隐藏痛点。由于家居体积大啊，重量大，运输成本也比较高，专家的提示说，在网购家居产品的时候，首先呢要考虑产品的运输成本，消费者一定要在下单前做足功课，了解清楚所要网购产品的运输方式和包邮的这个范畴，问清楚卖家，避免的买之后的陷入两难的这样的境地。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聊到这儿。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好了，那安居快讯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大家一起来说贝壳粉的事儿啊。那么今天的王磊呢，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个贝壳粉这方面的一些资料，所以呢，大家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哈。那有些朋友就问了，说关于贝壳粉啊，它的这个功能，刚才你也提到了，那么贝壳粉和传统的这个墙上的一些材料，比如说哈，乳胶漆呀、墙布啊、壁纸啊、硅藻泥啊等等相比，这个贝壳粉和它们又有一些什么不同，或者说它自身又有些什么样的优势呢？ 首先呢，业内有这么一句话，叫无本不成漆，无权不成胶。贝壳粉啊，虽然说与它们同属于是壁材，但是为什么说贝壳粉大火呢？这是其中呀，也是自然有它的道理。贝壳粉呢属于废物利用，国家鼓励、政府支持的这么一个产品，是可再生资源。贝壳粉生态环保，不会对室内环境造成污染。它能够净化室内的环境，还可以呼吸调湿，不会像壁纸那样引起墙面的发霉发潮。对，贝壳粉使用的时间寿命也是长达20多年，远远超出其他的同种壁材使用寿命。另外，贝壳粉呢既能做出乳胶漆的平滑感，也能做出壁纸那样的颜色丰富，那样美观。这是也是集乳胶漆啊、壁纸于一身的产品，其独特的装饰效果和优异的理化性能，是任何涂料和壁纸也是达不到的。 而且呢，是这个贝壳粉，它是取自天然的优质的贝壳啊，而且经过这个低温的煅烧啊、研磨啊等科学的工艺加工而成的。有一点我觉得它特别好，就是不添加的任何有害的和有毒的物质啊。 对对对，因为它是纯天然的。 它是纯天然的。所以刚才呢也回答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贝壳就是个贝壳粉啊，它在不添加任何的胶啊等等这些物质的情况下就能够上墙。刚才您也说过一句话哈，说无本不成漆，无权不成胶。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甲醛的话，它是缺乏粘性的哈，没有本的话它是不成漆。所以我们很多的涂料也好，很多的家具也好，它像都有漆， 都有胶。 对， 那这里不可避免的，它可能会有苯和甲醛。当然了，只要是符合国家标准的这些漆也好，胶也好，国家是允许来用的。 对， 也就是说它里边的含的这个甲醛还是苯的含量是这个不多的啊，是符合这个国家的标准的。 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句话啊，刚才您说了，就是说无苯不成漆，无醛 不成 胶，所以这都是业内都共识的哈，咱们给它抖了出来了，是吧？ 对。 但是说到这个贝壳粉，它真的不用这个胶和漆的那种东西哈，也就是说它里面不用添甲醛，也不用添的苯，它就有自身的这个 自身的 粘性，跟胶一样，跟漆一样那种漂亮哈。 对对对， 你再重复一下，它是里边有什么东西造成它不用甲醛和不用苯？ 嗯，因为贝壳呢原料呢是碳酸钙， 嗯， 本身呢也是具有粘性，它和腻子啊同样是碱性的物质， 嗯。 能够很好的粘合， 嗯， 就是完全可以直接涂刷上墙的， 嗯 嗯。另外，它的结构也是刚才上面我也说到，是多孔双螺旋的这么一种结构， 嗯， 它本身的结构呢也是带有一定的结合作用，不添加其他的物质，就是也是，嗯，直接就有带着自身的粘性上墙， 嗯，所以它呢本身有自身的粘性啊， 对， 这点呢是非常好的， 对，而且包括现在的研磨的技术也是非常的厉害， 嗯， 刚才研磨到纳米级别， 研磨到纳米的级别啊，所以从这点也说明了一点，如果大家比如说吃完了海鲜以后那个壳你如果自己来给它弄成粉然后上墙，这是不行的， 这是不现实， 不行的， 不行的，不行 啊，因为它里边呢缺少很多的工序啊， 对对 啊，当然这个意识其实还是蛮好的啊， 对 对 其实咱们可以试一下，虽然说我们不能够上墙哈，我们可以想象我把那个贝壳我给它弄成粉，然后呢我做成一些装饰品啊什么的，其实也完全是可以的呀，因为它本身完全是环保的东西嘛， 对对对 啊，所以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理念啊。那这样了解了这么多呢，我们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呢就是说如何正确的挑选优质的贝壳粉呢没有说完啊，咱们下面呢再跟大家来具体说一说，因为市面上的贝壳粉的这个种类啊这是一个大类，但是呢有很多的品牌，那如果在挑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打眼啊，既然呢现在贝壳粉非常的火爆，可能有些的经销商呢就开始说哎呀我也做贝壳粉吧，在这当中可能有些是假的， 对对对， 嗯，那我们怎么来进行辨别？ 嗯，上面说到就是一看二摸三擦， 嗯， 另外呢还有第四点，咱们是用喷上去，就是喷指的是喷火， 嗯， 对，用酒精壶，咱们那个贝壳粉呢，真正的贝壳粉呢耐高温， 嗯， 熔点呢是1400度的。它是只有熔点也是没有燃点，并且遇到明火不会燃烧也不会产生异味， 嗯，所以刚才您也提到了哈，一看啊要看到这个贝壳粉， 对对对， 它是因为是纯天然而且纯净的这个贝壳为原料嘛，所以呢它表面是相对比较光滑的啊，但是呢也这个用贝壳粉呢也能够做出很多造型啊， 可以 啊，所以比如说树皮的样子啊，雕刻的样子， 对对对 啊，甚至绘画成一幅画啊，都是可以的， 对对对 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从表面看哈，它应该是细腻的，是吧， 很细腻， 很细腻的，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说二要摸一下啊，摸的时候这个手感是不是也应该是很细腻的啊，那刚才您提到有一个形容词叫做有松木的感觉， 对对对， 那如果是劣质的这个贝壳粉是什么样的呢？ 劣质的贝壳粉呢因为添加了胶粘剂， 嗯， 等就是一些化学的一种制剂嘛， 嗯， 所以说手感呢摸起来会比较粗糙， 嗯， 比较僵硬， 嗯， 肌理的图案呢也是比较呆板，缺乏美观美感， 哦，那个擦的话呢咱们可以具体说一下哈，这个如果比如说我这个墙弄脏了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能够随意去擦吗？ 贝壳粉涂料呢如果说墙面变脏的话呢用橡皮或者干毛巾轻轻的擦拭， 哦，橡皮和干， 对，最好是用橡皮去直接去擦去， 哦， 就可以 干擦是可以，注意不能够湿， 对对对， 是吗？ 对对对， 如果湿的话是什么样的？ 湿的话肯定会和成一块混成泥了， 哦，如果是水大的话，它就成泥了， 对对对， 哦，因为它就软了，是吧？ 对对对， 哦，那它这个颜色会有变化吗？ 颜色呢颜色不会有变化， 嗯， 肯定你和成泥了颜色还是那种， 还是那个颜色， 颜色，对对对， 哦，但如果脏了的话呢我就用干毛巾擦，然后呢用橡 橡皮擦，千万注意不要用湿毛巾去擦。 对，不要用湿毛巾去擦 啊。 如果说不小心墙面上就是倒上水了， 嗯， 倒上水了之后呢，您不要动， 嗯， 等一会儿它就会把水分给吸附进去， 嗯嗯， 这也是杯水粉另外强大的功能， 嗯。你看人家菲菲爸爸多鼓励你啊，说你看这个嘉宾是第一次上节目吧，刚开始有些拘谨，后半段开始放开了。不过呢，贝壳粉呢原始材料呢就是碳酸钙，和熟石灰是一样的，里边是否还加入了什么样的成分，你看人家都比你都懂啊。这个贝壳粉它原料就是碳酸钙吗？ 对，贝壳粉的原料呢是贝壳研磨出来的粉末， 对呀， 它的贝壳的成分呢是95%都是碳酸钙 啊，真是。那么和熟石灰是一样的吗？ 那跟它肯定是区别很大呀。 啊， 它石灰的话，如果说您用手去摸，肯定会有 烧手 的那么感觉。 对对对对 对, 对。但是呢，贝壳粉确实是没有的。 对对对，您拿起来它也不会烧手，而且倒上水它也不会变热。 对，我记得熟石灰有的时候加水都起气泡哈。 对对对，它会的， 它会。 包括咱们就是，您不知道您喜不喜欢吃，我比较喜欢吃那个松花蛋 啊，我也喜欢吃 松花蛋，不就是用石灰烧出来的吗？ 对对对对，嗯，所以它跟这个石灰呢，可能它虽然说呢，这个都有碳酸钙这样的成分哈， 对对， 但它里边呢还是区别于石灰的， 跟它对区别很大， 区别很大，区别很大啊，所以呢，这点真的要是它的一个大优势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购买这个贝壳粉的时候呢，还有一点哈，除了这个看呢 摸呀擦呀，另外还要喷啊，这个喷是怎么回事？ 因为喷 啊，要喷啊，因为那个优质的贝壳粉呢，它有防火阻燃的功能性啊，是良好的一个保温隔热的材料啊，只有熔点没有燃点啊，耐高温是1200度是吧？ 1400度 以上，并且遇火呢是难燃，是没有异味的。 对对对，它不会产生黑烟和有毒有害的气体。 嗯，所以刚才我查到说，它有买的时候要喷，不对是吧？这样的说法。 买的时候要喷，它是是指的，不是说用买贝壳粉的时候 啊， 要是用火喷，当它施工完成上墙之后，你用酒精壶。装上酒精，打火机点着了。 哦， 对， 是这么回事。 那么去做实验。如果说您干粉状的，您一喷，那它也不会着啊。 对对对。哦，那意思就是说，这个第四就是喷，就是说特别自信，就整个全弄完了以后哈。如果你还不相信它是真假的话呢，你可以做一个燃火试验，是吧？ 因为如果说您看前三点的时候，就完全已经可以把基本上可以把贝壳粉的真假，给看 鉴别出来。 对，能鉴别出来了 啊。然后呢，如果你要想再去做的话呢，当然喷啊，这个一般不太现实哈。另外，它还我看在网上说五是硒，这个硒是怎么回事？ 因为优质的贝壳粉呢，喷涂喷上之后呢，用手轻轻的擦拭，它是不会说掉粉，有那个掉粉的现象，包括颜色变花，否则贝壳粉的那个稳固性能，那肯定会遭到质疑了。 就说。这个贝壳粉呢，它应该弄完了以后是不应该掉粉的，是吧？ 它的比重呢也会说，会增大一些，入手会沉重感 啊，或者说它这个，掉粉啊，那个色泽花了呀等等这种现象，应该都是没有的 啊，这都是不会有的， 都是没有的， 对对对、 所以呢，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它的这个贝壳粉的质量就遭到质疑了， 对对对，就可以。 另外还有一个，他说六是称，称是怎么回事？ 因为贝壳粉的那个比重是很轻的，像一些劣质的贝壳粉呢，会掺杂一些很多的那个食材，打碎，那么就因为它的比重啊，也是会增大嘛， 其实这个优质的贝壳粉呢，它的比重刚才您说是非常轻的，是吧？如果是劣质的话，它可能会掺杂一些其他的东西， 会稍微重一些 啊，所以它的比重呢就加大了。这个时候呢，它入手就有沉重感，它可能就以此而赚钱了， 对， 是吧？轻的话呢，它肯定就是便那个怎么说呢？可能一斤的话的一大包， 对， 但是重的话可能一斤就一小包了。 因为市面上现在贝壳粉呢都是成干粉状的，都是以公斤为计量单位，是一公斤多少钱？一公斤多少钱？ 哦，所以如此看来呢，只要消费者呢够细心的话啊， 不要去马虎啊，不要掉以轻心，在选购贝壳粉的时候呢，应该说凭借一些简单的方式啊，就能够判断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哈。那最后呢，咱们说说就是贝壳粉呢，刚才说了这么多的优势和好处，很多人特别感兴趣了。那在市面上它的价格是不是相对来讲也比较高？ 价格相比乳胶漆来说呢，可能会略微的贵一些，但是相比一些个硅藻泥来讲，它的价格会很便宜。刚才我也说到是国家鼓励政府扶持这么一项目，与当时我们建厂的时候国家鼓励金就是给了我们700万。 哦，真的是不错啊， 属于废物再利用嘛。 啊，废物再利用， 对对对， 就是说它比硅藻泥要便宜。 对对对 啊，因为这个硅藻泥， 因为它是可再生资源啊。 对， 所以 因为硅藻泥它是属于不可再生的资源是吧， 硅藻泥是 矿物质， 硅藻土，对， 硅藻土是一种矿物质，所以它成本是比较高的， 对，100年形成的不可再生资源。 对，但是呢它这个贝壳粉呢就不太一样啊，这完全属于废物利用， 对， 是吧？如果你吃完这个海鲜以后，那壳你扔着也扔着，还污染环境， 是 吧？ 是是 占地儿，但是咱把它利用起来了啊，所以呢，既环保，同时呢，还给这个地球减负， 对 啊，所以国家扶持的，所以在它的价格上来讲，比硅藻泥要便宜， 对 啊，但是比一般的乳胶漆要稍微贵一点，因为它终究属于一个新的工艺，是吧？ 对对对， 啊，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呢，我们只能在这里给大家介绍到这个程度了哈。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了说这个贝壳粉的一些情况。那么现在呢应该说墙上的啊涂料呢真的是挺多的。比如说从原来的大白呀、啊、到乳胶漆呀、啊、到这个硅藻泥呀、啊、再到一些小众的什么珍珠粉呐、啊、和到现在的贝壳粉啊，另外还有其他这个类型的像壁纸啊等等的哈，真的是非常多。但是相比之下呢，我今天真的觉得这个贝壳粉啊它确实有自己的一个这个优势哈。那如果大家呢想进一步的了解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来互相交流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订阅号上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啊，然后把您的问题呢写上，我们会给您做一一作答的啊。好了，那非常的感谢咱们来自于美国式贝壳粉的北京总代王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那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说到冬季养生的滋补品呢，海参可谓是合适的。海参当中含有的海参皂苷和酸性粘多糖、不饱和脂肪酸、16种的氨基酸，可以增强活力，让人们在寒冷的冬季也可以精力满满。 是的，所以很多家庭在冬季呢是常吃海参，加强人体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储藏，增加能量的储备，让我们更健康、更有活力。鲜鱼县的野生进口一级品的海参，在咱们北京市场也是大卖热销的一款产品。 是， 总结起来就是非常适合和家庭食用。 是的，它是野生的，所以说呢营养价值的聚集非常的丰富。然后呢一级品的品质、含盐量包括泡发率都是淡干海参当中的佼佼者，价格又实惠。咱们海参的专卖店啊，这种品级的一斤那都是3-4千。在我们活动当中呢是1999元买一盒直接送两盒。 是的，每一盒都是200克，三盒就是600克，120头左右的淡干海参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划算到每一头呢只需要15块钱。 对， 那新年大放送，我们还要再送大家一个海参焖烧泡发杯，再加一床品质驼毛被。 是的，等于说呢1999块钱您今天一共带走了原价将近是10000元的商品组合，只在新年优惠，错过了那就享受不到了。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6481的朋友说真的假的呀，1999三盒海参再加焖烧杯跟驼毛被，这么多的东西海参品质能有保证吗？ 对啊，送的多您有怀疑也很正常。但是呢咱们也要跟您说啊，这款海参呢是来自于地中海的进口野生海参，包括到进口的证明证件都可以提供给您查看。这一次的优惠啊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 是的，年底了，回馈冲量是每个销售型公司都要做的事情。那这一次呢我们就是直接让利消费者，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来一盒200克就是1999元的鲜芋仙 野生进口海参，现在呢是1999买一盒直接送两盒，每头只划算到15块钱。 对， 除此之外送您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泡发海参从此就变得很简单了。 还没有结束，新年巨献我们还要再赠送给您价值2980元的100粒驼毛被一床，5斤重，温暖厚实，特别服帖。手机尾号是8994的朋友说，淡干野生海参划下来15块钱一头，没有压力，上了年纪自己的身体健康最重要。秋冬吃海参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感觉很好。 哎，还有更多在线上报。